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9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的一周好，全新的周一好，虽然是全新一周了，但是呢，其实咱们十月份还没过去呢。才到10月29号，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才到10月29号， 是我都经常喜欢这么留恋时光。 你是多想这个月赶紧过完的？ 留住他，留住他，我想让他过得慢点，再慢点，这才是真的。刚才来自 Lamb 的一首 One， 唯一送给大家 啊。那我不管你多么留恋他，都必须泼这盆冷水的告诉你， 马上就过了。 周四就是全新的11月了 啊，也就是说 十月呢。还有2天， 对，也就是说 就彻底没得过了。 嗯啊，这周我这是当班的最后一天呢，就已经到了下个月了。 而且每年的十月份，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说哈，我们休了7天，但总感觉这个月份好长好长啊。 因为 怎么过都过不完呢？ 尤其是那些正经的，就是上班倒班一族来说，比咱们的感受还要深，因为他们。就是说其实一周啊，有很多周日周六都变成倒歇了，都给就是直接变成很长的一段工作日了。 对，我觉得今天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大概从早晨应该是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朋友发这个朋友圈，然后看到了一些难过的消息哈， 又是惊闻啊。 对，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李咏啊， 对， 50岁真的是太让人扼腕惋惜了哈。 这个确实在看这个，你看那个微博里面有很多跟他合作的一些也是导演什么的，比如说冯导之类的，都说哟，这是我醒了以后怎么忽然听得这么个像，也是这么一个同样的感受。 对对， 然后一下就想起多年前跟他怎么怎么合作，然后多年前第一次跟他在哪遇见，然后后来陆续的怎么怎么合作呀，在是什么什么电影里。后来我也是，我忽然我说坏了，这怎么这是真的假的？我一开始我不相信嘛，我以为有人恶搞，又是谁，就是等于说那个心存不轨啊，这就是发这种假消息。后来结果证实是真的了，我跟那个席也唏嘘了一阵，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有了大如子以后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就刚有了大如子，那个2014年，不到2015年那个左右期间，正好我们俩上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那个，就是说我们最近期的上的一个综艺节目，也就是他主持的了。我们俩正好是上了他们一个就是综艺节目，然后呢，那个时候这精气神还是很好的，你勇哥还是在台上谈笑风生的， 是难料哈。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脑海中立刻有一个画面，就是他的笑容。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在电视屏幕上哈，能够给我们足足的笑容，包括笑声的一个主持人。 然后很机智，然后这个脑筋反应非常快。 对，我觉得在综艺界哈，他也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人。还有就是他的砸金蛋哈，那个游戏真的是成为后来 他陪着一代人也是长大的那么一个主持人。 对，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难过哈，听到这个消息。由此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哈，就是有很多人他的这个存在，他的价值，在他离开之后，在他能够被这么多人扼腕记得的时刻，就觉得这个人的付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少。 是， 所以可能有时候想想他生病，他的累，其实也跟他做了这么多工作哈， 累， 他给我们的快乐，累病的， 而且直接这个直击你的这个让你比较心有余悸的是，勇哥得的是喉癌，这个常年的可能是累啊，加上常年的用嗓工作啊，要不你常年提醒我要围脖啊什么。但是我记得李咏他一直是喜欢穿高领毛衣啊高领衫的这么一位很帅的男性，可是仍然没有保护住自己的这副好喉嗓。 你我都保重哈， 要不你别主持了吧。 今夜的心情像一杯没有烧头的咖啡，满嘴吐不出的苦滋味，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有傻的可怜，而所有那悲伤自己扛自己背，给 伤悲，我有一个习惯哈，就像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如果自己喜欢的一支球队啊，或者是喜欢的某一个球星，他输掉了一场重要的比赛，或者是球队输了的话，我第二天呢就会封闭所有的新闻啊，包括互联网、电视上所有的跟这个事情有关的呢，我都自动屏蔽，当没有发生。 其他新闻也不看了。 就是体育新闻，我压根儿就不要，就不要打开了。不，基本上那天也不要上微博，因为一上的话就会有各种那个热搜啊，都会有。 是， 我也是今天采取同样的办法，就是当早晨在朋友圈里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各种的公众号啊，各种全部都是以文章的方式哈、啊。纪念啊，缅怀啊，等等等等。 你本来想屏蔽这事儿， 对，是你既然难过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采取一些自己的方式，就是，当这件事情，可以很孩子气的说，他还在一个世界里，只是离我远一些而已，对吗？就是对自己而言来说，就是可以用情绪的一种加引号的自我欺骗啊。 你要说什么？就是说今儿你没屏蔽住，对吧？ 我基本上算屏蔽住了啊、本来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也不想在大家睡觉之前又再次难过一下哈，但是在上一档节目里呢就有很多朋友提到，然后我就一直没有送歌或者说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呢慢慢的消化哈，慢慢的调整。其实外界世界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内心里究竟能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最终的化学反应，它是跟每个人的成熟度有关系的，对吗？ 就像全世界下雪的印象刚留的一句话，十秒前留的一句话，他说刚才老公问我，你觉得幸福吗？ 你幸福吗？ 我说幸福啊，我挺知足啊，你呢？他说开开心心每一天，能看见你一眼就幸福，就是说这个人很知足，他就是幸福的。其实 是 他老公，他说是个一个很含蓄的人，能说出这种话哈、啊，这意思、哎、就能说出这种话，已经很幸福，就幸福满满了，已经。 这就是说明，他老公在今天这些事情，包括印尼的这个飞机啊， 也是有感而发了。 就是对人都会在这种生死的时刻呢，有一些自己的顿悟，然后从而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掩饰或者说压抑了啊，就大大方方的告诉另一半。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读过很多暖文章，包括在国外有一对老夫妇，他们每天晚上睡前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我爱你、晚安， 因为他怕第二天起来会有一个人已经不在世了。 就是听到这个鼻子就酸酸的哈，就是有点难过。虽然我们中国人很含蓄，甚至觉得不要那么就是不吉利，对吗？ 啊，对对， 就不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 而是 我们天天都能见面，对吧？我们是大宝，我们天天都能见面的。 对对对。 但其实呢，尤其在这样的一些事情面前，我们才知道人是多么的脆弱哈。也有你和你的另一半每天晚上自己特有的一些问候的方式哈，结束这一天的生活。 嗯，成熟了啊，想法呢就会更简单跟满足一些。 今天的红人呢到了1653红，同时也是全新一周的红人。我们知道在周一呢，那场面是相当的惨淡了， 那也不错了。到现在因为可能是挑起了一些话题吧，一下就 过的事情， 一下就聊到40条了。现在是 不是叶谦？你是这样的哈，你是不知道我和陈默在一起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唰， 小树快窜到5米了， 也是拔了个新高哈。 哎呦喂，就所以今天这个速度哈，我们不要跟别人攀比啊， 恐怕会惨淡哈。 不，我们不要看另外一位嘉宾。 就算给我照出了两个那个米老鼠光晕来， 也没用 是吧？ 当然了，我们要看一下红人哈，有没有选愿意当1653红的红人？我们来改变一下这个局面哈。 好，来一首Amy Winehouse 的歌曲吧。 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由 Amy Winehouse 唱出来的。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叫瓦拉利，瓦拉不是法拉利啊，听出了 Valerie， 瓦莱利， 她的一个好朋友 瓦莱利。 OK，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的红人终于浮出水面了。虽然这个让你当红人吧，我也是比较扭扭捏捏的哈，因为连个头像都没有 啊。 你看这个亮相的时候， 但是你这名字呢，确实是很好记忆。 大灰狼， 而且 2018， 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会起范儿哎，因为你是一女孩，管自己叫大灰狼， 可是他真的很像是一个小号，一条微博都没发过。 他其实他跟我， 你让小随怎么做 low 卡？ 如果你说自己的这个出生年龄是真的话，那你跟我同岁，那您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阿姨，你知道吗？ 1974年， 对，你今天你可能会跟韩姨跟叶叔在一起平辈跟大家聊起来。 所以我说他是个小号嘛， 是。 不管怎么样，既然今天晚上没有人跟你争抢，而且周一往往会存在一些这个场面的尴尬，好，那不妨就让你上位吧，让我们的小树快快长高。目前呢，长到60厘米了，看来1.2米也不难了。 好的， 我们在一起呢，也一起酝酿一下2019年哈，咱们让小树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哈？这刚才我没接叶倩的这个话茬，就是说让我也别做了啊，好好休息，注意身体哈。这翻译过来不就这样吗？ 是。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哈。现在呢是身体很健康，但是人毕竟是在这个年龄这个增长啊，身体的各项机能在退化的过程中， 生龙活虎的你和那个马上病倒的你，其实也就是你仔细想想，就是一天或者半天的。 叶大夫，你别，叶大夫 不要吓唬你， 不要吓唬我。所以呢，这个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哈。我刚才跟叶倩说，其实广播节目呢，我们有一点优势在于， 还好压力和那个压迫感没有那么强大。 对，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这个屋里没有那么强的光。 那个是真的很压力强度很大，因为就是拿我最后这个近期，我记得是2015年左右上下哈，那个勇哥说，我来不及了，大家赶紧开始吧，我直接入活了啊，我直接入活啊，所有灯光那个音响准备，然后啪一照，他就是必须抵压迫在他的20分钟内把这个直接入活，然后把这一期给拍完。 真的， 这半个小时，这40分钟你拍不完，下面就整个拖堂拖堂拖堂再拖堂，因为他要拍好几期，这一天他不知道要拍多少期。 对，而且电视台的同行们他们要化妆，而且就是说真心话，他们的台本是不能出错的， 对 吗？你的台本人家怎么给你写的，你就得按这个路子走下去。 他那个步骤相当紧凑， 对对对， 所以我说这个压迫感确实很大，做这份工。 对，和我们做电台的，尤其像我们晚间这种很随性的比起来，我们真的比他们幸福了很多。 虽然我们也是必须随时直接入活吧，但是我们也是常态。他那个呢是还说这个李老师先走一遍什么的，就有这个要求时间什么的，但是他说这个后面你要排起来那就没完了。 但是你想，电视台他那么多镜头在对着你，你是一刻不得闲的，对吗？ 你这个观众你也不能老拖堂，然后你观众会疲了。 对呀， 对，你请来的那个就是 他录播嘛， 嘉宾观众他都会疲了，因为一会儿人家就涣散了，就没有那么欢快的那种表情啊跟那个反应了，跟他 非常不容易哈。我也到电视台去当过嘉宾，当一期我就够了。 对啊，他天天那样，就是 因为你总在等， 很累， 不是每个环节都会 cue 到你， 是会累的， 太不容易了。 好，来一首轻快的歌曲哈，咱们听40秒钟，然后咱们转个身，马上回来。 那文章冷笑话在全新的一周还是会有的，我们一会儿见吧。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时间的远方》，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孙楠演唱。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在11月16号登陆内地，中美同步上映。前作的四位主角，包括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都会回归。迪士尼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时隔6年将升级归来，将于11月23号上映。同天上映的还有《憨豆特工3》。今年北美地区大热的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将在11月30号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好莱坞继《喜福会》之后25年来第一部讲述亚裔故事，并且全都由亚裔主创人员创作、亚裔演员出演的电影，是今年风靡全美的黑马影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点34分20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9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回来，我是女右韩立， 回来，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我说过了，我说话的时候旁边要是有人突然之间哈， 我是被你动的突然之间的， 哎，真的。你就想想在电视台的同事们多不容易，对不对？ 是 啊，他们这个哪个什么摄像机稍微有一点变化， 又赖我。 你看我就不行，我就赖人家周围的人，对吧？ 你肯定赖我。 你想我都从业16年，做节目男左女右都11年了， 是是是， 我包括自己名字会报错。你说这， 女友回来，不错。 还好呢，大家都已经啊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呢都知道，时不时呢有时候做饭、做菜放盐，还有放多放少的时候呢， 是， 对吧？ 按说这个有的时候嘴忽然不听使唤是经常的事情。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笑话呢，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有一个。你是快到岁数了嘛，也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年轻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俗称嘴瓢了啊，就是对，就拌蒜了。就是说这个一个女孩吧，带回一个男友来，啊，挺帅的，说妈，这是我交的男朋友，第一次来家看你，这个未来的丈母娘吧，然后看着这个小伙子也挺帅的，哎呦。真不错啊，小伙子挺帅的啊，贵姓啊？啊，就很有好感嘛，就直接就先问贵姓了。啊，小伙子 很紧张，很拘束嘛，所以他就嘴瓢了。他说：“啊，阿姨，我姓狗，一丝不挂的狗。” There's a house at the end of the road. It's got no windows and it's hard to see what is going on in there. There's a man.And he asks you what you want. He's got no reason, but you feel like you can't just ignore what he said. Imagine he's all you've got. Imagine he's all.There's a hell 姓狗不多哈、啊，但是白家姓里啊确实有姓狗、啊、而且是就是那个狗旗的狗，上面一个草字头的那个狗啊，姓狗的家族的。 千万不旗是什么意思？ 枸杞，枸杞啊，就是千万别。 枸杞的狗也不是那狗好吗？ 啊，对对对，那是带一个那个木字边， 木字边 啊, 啊。这个姓狗的狗确实就是一丝不苟的狗啊，不是一丝不挂的狗 啊。好了，22:40。大灰狼2018-07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那此时此刻呢，也要进入到本周的第一篇暖文章的时间了。 好， 怎么还给我来上报幕吆喝了？ 好， 就是我们希望制造一些气氛哈。 对， 因为发现有一些老朋友回来了啊，好多年没听 的， 然后听到我们还在，那我们也用那个刚才老嘉宾的气势证明一下哈，男左女右， 我们还在， 人气还在。 忍气吞声还在，我头顶米老鼠光啊，我整个健健康康，我们怕谁？我们开始暖文章啊。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姑娘，你的存在不是为了取悦男人。我的脸好像开始下垂了，我老了，姐，我马上就要30岁了，怎么办呢？电话里小我3岁的妹妹满是不安地说。是啊，85后们纷纷走进了而立之年，每当参加姐妹的 party， 生日 party， 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皮肤松弛、皱纹、眼袋、发胖。恍惚之间，人到中年。我一位87年出生的同学，在30岁生日那天，拒绝了朋友们精心准备的聚会。之后的一次聚会上，他道出了实情。那天早晨，我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居然有了皱纹。其实我很多年前就有细纹了， 大概因为那天正好是30岁生日，我觉得那些皱纹好像忽然深了许多，我当时就哭了，根本不想庆祝生日，躲在家里上网选了一天的眼霜。这件事儿听起来有点夸张，可如果你问问身边30岁左右的女孩子们，她们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对老的恐惧都是一样的真切。都说30岁的身体开始迎接初老，可我反而觉得跟中年生活满满的获得感和充满挑战的新气象相比，那些青春已逝带来的些许烦恼都显得微不足道。30岁后真的很好。30岁那年的12月24号，我跟老公订了家西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决定再找个挣钱多的工作。老公打断我，我看你就是说说而已。我说真的，这次我说的是真的。杨澜说，有时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20几岁时，我因为懒得准备考试面试，懒得辞职，而拒绝了朋友推荐的很多不错的新工作。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些好工作的招聘信息中都加了这样一句话，年龄在35岁以下。35岁，这个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年纪，对现在的我来说也只有5年之隔。假如再不开始行动，可能就真如杨澜所说，事业会因犹豫而提早迎来谢幕的时间。我也许会永远在这个安稳但没什么前途的岗位上混下去了。为了抓住已经不多的机会，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活动，专心研究招聘信息，修改简历。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次面试的情形。面试官问完第一个问题，我当时就乱了阵脚，后面的问题更是答得语无伦次。离开时我才意识到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都浸透了。如果是过去，我大概会因此放弃跳槽的念头，但这一次我没有这么做。拨通了一位 HR 朋友的电话，我觉得我应该听听他的意见。他听完却说，你现在的工作多好啊，咱们朋友都羡慕你呢，何必再折腾。不折腾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明白选择与舍弃都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朋友说不动我，只好给了我一些建议。接下来又是查资料，总结方法，准备面试。一个月后，当同事收到了2家心仪公司发来的 offer 时，我跟老公打电话，激动地跟他说，我高兴的不是因为成功跳槽涨了薪水，而是我终于变成了20多岁时自己最想成为的那种人。有人说，人到中年最怕变老，可正是对老的恐惧让我在充满危机感的时候也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逼着我学会了取舍，也让我进一步一步一步地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谁有靠谱的房源推荐，求推荐。朋友 A 被家里新房的甲醛超标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在微信群里跟大家求助，说好的我做饭他洗碗，可是人家吃饱就开始玩游戏，非要先休息1小时，我唠叨几句他就跟我吵，哎呦，男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朋友 B 电话里不止一次的抱怨不爱干活的老公，我们家孩子吃饭太费劲，真是太愁人了。跟朋友 C 聊天，3句话离不开孩子的话题。 以上这些朋友都是30岁左右，大家都一样，不管上班操作着几个亿的大项目，还是在工作中多么了不得，风光无限，回到家都是一样要面对恼人的柴米油盐。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眼前的苟且会拖累他们的生活。一个朋友说得好，甜蜜的负担中才藏着诗和远方。这家环保公司除甲醛很给力，我还顺便参与了他家发起的慈善助学活动，大家都来支持一下吧。朋友 A 又在群里吆喝上了，这次的配图是一张和贫困地区小朋友的合影，打卡网红咖啡店5周年，爱你哦老公。吵架的事儿早就翻篇了，朋友 B 又在朋友圈撒口粮了。宝宝说明天想吃我做的法式小面包，烘焙新技能 get 到了，当妈妈的动力又元气满满了。和每个30多岁的妈妈一样，朋友 C 总能找到对付熊孩子的好办法。人到中年，免不了面对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董明珠常说，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乌云遮掩的时候，但也总有云开雾散的一天。而30岁的女人早就学会了举重若轻地将乱七八糟转化为热气腾腾，用充实的生活把自己滋养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丰饶。就像文章开始提到的表妹，哪个女人不想青春永驻，芳华不老呢？可是就像珍珠的瓷器一样，珍贵的瓷器一样，女人的容颜最为耀眼，也最容易破碎。外表的美丽永远无法抵御时间的摧残，过分沉迷只能让你错过更多的美景，站在回忆里止步不前。青春可以溜走，但成长不能止步。舍弃毫无意义的顾影自怜，抓住弥足珍贵的当下，追逐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用尽可能多的人生体验，拓展人生的深度和广度，用不断进阶的挑战涵养自己的睿智和更豁达，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选择。把一地鸡毛攒成一把胆子，抵扫阴霾，变得通透豁达。你不再美丽年少，取而代之的是优雅和从容。你不再抱怨任何事情，你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的30岁，这样的人到中年真的很好。也愿你继续好好的过好你30岁后的生活。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到疯掉，想找回13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 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来自五月天演唱的《好好》，结束了全新一周第一天晚上的暖文章。 嗯，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些一开始不经意的不想把它当做什么这个很珍贵的日子，后来居然感觉原来那么少啊，就是那种感觉是。 你是听这歌 很糟糕， 歌词演 哎引发的这么一个，就是说。他唱的当然是另外一个感觉是那么少，我是学着那些，就比如说就以今天的这些事情吧，咱们经历的这些事情为由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以往过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以后你想起来都是哎呦过得真快真少，这种日子真够少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 总是那么少， 对，而且到年底本来就是人的情绪哈会积淀很多，加之呢天气凉了，人都开始内心里开始想一些事情了，因为天冷也让我们冷静哈，不像是在夏季哈，我们下了班的时候都会有体会，马路上哈车水马龙，真的即便是半夜十二点，北京长安街我们所走过的那些路上都有很多的车，大家还有很多朋友在外面玩，但现在呢天一冷了之后明显感觉路上车已经少了很多， 所以 人影都没有了， 很多朋友说你还不如不提醒我们这些事呢，你说你觉得你提醒我这有用吗，你让我感觉这些日子这种日子非常少，你觉得我会活得更高兴吗，我还不如不想，你会增加平添我的烦恼心，还不如咱们啊就是今天就活好今天，明天就活好明天， 就是珍惜每一天、而且这个珍惜就是我们常常在暖文章其实是十一年来经常跟大家说的，其实好好的过你的每一天不是一定要发生什么多么独特的事情，而是你好好的吃的早饭，好好的吃的中饭，好好的吃的晚饭，好好的说了一天话，好好的对待每个人，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份工作， 是 认真的去做了每一件事情，而不是敷衍， 而不是更不是在内心里自己吓唬自己，老跟自己说啊，你一定要好好的这么过，是因为这种好日子很可能不多了，这个实在太可怕了啊，这绝对不能，就像你说的，这女孩其实到了一定年龄，她是为了什么而伤心而苦恼，是为了自己的容颜要逝去才会苦恼才会伤心吗，你再到一定年龄她都已经来不及为这些苦恼，比如说她的老姐姐，她老姐姐已经是开始为，可能是为自己容颜已经顾不上了，是开始为自己健康的那些日子要逝去而开始操心，或者是为自己父母要健康的那些日子会越来越少，越来越要逝去而开始非常操心。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 太想听他说话的时候就推歌。 但是我送这歌曲可以直截了当的总结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就是。杰森马耶兹的 Life is Wonderful 哦，好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第三十段见。 It takes a thought to make a word And it takes some words to make an action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今天呢是星期一啊、以往我们都知道在周一呢，大家可能在周末时光里太累了，然后工作一天就没人搭理咱们。 是， 今天却跟往常不太一样呢。 就是早早的已经聊到127条，130多条，这 顺利完成任务了，1653红。在刚开始上位时还没有头像的大灰狼201807，如今已经有头有脸了。 对，所以我说我一看这位叫大灰狼的姑娘哈，其实可能是阿姨啊。74年的阿姨，她就会起范儿，她很沉稳呢、起来的。 来，让我们看看她在微博的世界中啊、家里面是如何的。关注了59个人，不多。最新关注的是小米之家。再来看看她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哈？ 我觉得应该她是一个成熟的女性，绝对是成熟女性。你看她关注的都是这个搞笑博主啊，然后啊这个钟楚曦啊之类的这种。 第一个关注的人是韩以田啊，这是一个知名搞笑幽默博主。 对， 就是看这架势不像个年轻的小姑娘。 对，你比如说他不会去关注，就是第一个啊，起码不会去关注什么周杰伦啦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方大同啊，孙燕姿、啊。 你就别分析了，我跟你讲，十有八九他这就是个小号 啊、 所以你如果看我的小号的话，你也不知道我是多大岁数的人。 啊，有这种隐蔽性， 小号就是自己的另一面嘛。 那有自己的隐蔽性， 对啊， 你是不是在那小号里装男的来 着？没有，但是我对天发誓， 粗犷的还还 我有小号，但我从不是键盘侠，我没有留过任何言，没有发过任何的这个一条评论， 还算清静， 就是只不过是希望自己就是有更多的关注人物嘛， 给自己清静点。 另外就是。也不让别人知道我什么时候上线了 啊， 就是 这也行， 天蝎嘛，对不对？在天蝎月当中呢，今天晚上这位朋友好像也是一个天蝎，他说他很执着的在听节目哈，听了很多很多年。 人家说红人可能应该真是个阿姨，来自 还是老阿姨， 南州梦啊，你不能说人老，人家 没有没有， 只不过是 现在我们真的是老阿姨了， 人家只不过是一个跟韩丽年龄相仿的一个阿姨而已。你们管韩丽叫阿姨，也不会管韩丽叫老阿姨，对吧？你们甚至还会管韩丽叫姐姐，也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姐姐而已。老大姐，好了吧？ 我跟你讲哈、就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测试，你到底是老阿姨还是小姑娘吧？别说是， 那很好测试，看看眉毛白了没有，头发白了没有？ 没有没有， 眼睫毛白了没有？ 你可以去，就是比如说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啊，就是北京站。出租车， 这什么招儿？这都怎么了？这是 他们会有一些大叔，你知道吗？就是车一来，他就会告诉你，哎，小姑娘，你过去啊，来，你去那儿。如果你去了，他经常对你说，小姑娘，你去那个车，你就庆幸你还是小姑娘。 你这个，你这个不能到天津机场或者天津车站，你这一到那儿都是大姐这边，大姐，哎，姐这边，姐姐。 掉屑，芳草比连天，永远的画面。当我想 Tower of Power 乐队，电力塔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land， 爱之国土啊，爱的这个天地啊。I 是 love， 爱是爱梦，爱是 rap， 爱是那啥无私的奉献哈。之前那一首歌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来自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哈。我以前在结束一档广播节目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总会放这首歌，然后以至于我多年都不敢放它，总觉得一听到它就会想起以前和某档节目告别时的那种难过。 好， 但现在呢，我再也不会。那年轻那会儿嘛， 是， 什么事儿都是事儿，对吧？因为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每件事都会变得很大， 你好像没大事儿，你放心吧。 不，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小伙伴对吧，如果没有和你在一起，今天放学没有和你一块走啊，或者说你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半天都没有搭理你，哎，你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涟漪。 你看看，心重啊， 对， 就是从小心就重，那没办法。 不，这个可能就是年轻认真，当然也有这种怎么说呢，太在乎自己的感触啊，等等等等都有缘由。慢慢的就是过了某个年龄段之后，你渐渐的理解了每个人的不容易，甚至你不再用自己的标准啊要求每个人的时候，你大概就开始理解这一切了。 我觉得你们是属于一类人，跟我 对对对 跟我这个女孩们有的一类一类还真的是能分开。你这个我们家姑娘也是这样，她能过了很多天以后忽然跟我说起之前她的一直，这就说明这小孩有着一件事情一直，或者有两件事一直压在这个心里边耿耿于怀，或者是怎么着。 你想你的世界里多少东西，孩子的世界就那么几件几样 那 对不对？ 看来就是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不仅小时候，我现在也是这样，对吧？就像很多女生她对粉红色的那种颜色的喜欢，她可能是根植于内心里的，他也许不会在外在再穿粉红色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家里面有些东西他还是喜欢，就是在颜色挑选上，这可能就是骨子里的嘛。之前我们那段话没说完哈，就是说在一些服务行业里有一些大爷大妈，我是指他们真的得六七十岁了哈， 说 在他们的眼中你30岁40岁还是小姑娘，对吧？如果你觉得自己老了的时候呢，你就去跟他们在一起，哎，你依然会觉得这还是年轻的。与他们而言，他们都想活到自己的40岁、30岁、啊。 经常在家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丈母娘在说那个乖乖，你不知道她是在叫她女儿，还是在叫我女儿，知道吗？ 这事儿你说过第二遍。 是，就是你，因为她在她眼里，她都是乖乖， 对，都是宝贝，还是很小的哈。 对， 所以我对刚刚到三十岁，或者说觉得自己有皱纹呐、啊，有这个脸部的下垂等等可能的这些女生说一句啊， 拿到力， 好好赚钱啊！当你有能力的那一天，其实这些事情都有一些外力可以改变的，对吧？ 脱离地心引力啊， 那 有钱了可以上那个太空，没有引力、没有阻力的地方，那皮肤就不下垂了。 不用那么复杂，不用那么复杂。 那你只能天天拿倒立了。 我并不鼓励大家都去做一些微整形哈，但是到了某个年龄段，我包括我自己，我如果再几年，我再过几年，我可能也会去做。 所以这个科幻片里边那个脑洞大开，我真佩服他们。就说有两个地球，它的引力是完全排斥的，不在一起。有一个是它是那个引力是向上的，所以正好那个哪个公司最赚钱呢？就化妆品公司最赚钱，他发明了一种引力，就是他就融入了这个物体嘛，物质在里边，那个化妆品就是带着你那皮肤向上的， 对，提升。因为到了某个年段之后，你皮肤开始松就不紧致，不紧致呢就会有下垂。其实我刚才说的，如果到了45或50岁，我也会去做，并不是说整容，也不是说给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而是就是让你的整个脸部哈有往上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给人看上去精神面貌更好的状态， 但拉皮儿呗。 不，那不是拉皮儿， 哈，就把你这脸往那后面， 现在就是各种美容技术非常的先进啊。我也是在了解并且知道，真的价格不菲。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就更促使我们女性朋友哈，你记住，如果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努力，苍老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的。 其实那个心情愉悦一些啊， 对， 看着 这个也重要， 都是高兴的话， 对，这个也重要， 感觉你年轻啊。 对对对，这个也重要。然后呢，等到五十岁哈，我就给你们先走一条这个路，对不对？你们就看看我。 话说太满了吧，韩立同志。 虽然你们跟我之间还差好多好多年呢哈，但是我觉得，以我个人感觉哈，就我今年也41岁了，我不敢说我是这个年龄段最年轻的，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没有苍老的太狠， 这蹭就冒头41了，这可都还没过，你40岁还都还没过够呢，说实话，你还没回味够，那40岁怎么踏入40岁年龄是怎么开始回味？现在唰41，我跟你说，你再一抬头43、45，夸夸就过来了， 干嘛？ 你也是 干嘛说那么快， 来不及琢磨用什么化妆品，因为它更新换代很多， 你放心，我会有办法的啊。 好的， 手段可多了。总之呢，有些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别为它去担忧。 对， 最根本的是过好现在的生活，通过你的努力让你变得更强大，有了经济上的独立啊、有了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定力，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方法会比问题多， 别老吓唬自己。 为了花蕊茶和饭减少了滋味，要如何拿捏我潺潺的依恋，细细思念不会累，睡不着不如听风吹，数星星照亮谁家屋檐，要给彼此幸福的机会，内心的誓言不能有缺。 好吧。 让我们快乐的拥有一个晚上啊！你跟谁过的周末之夜呀、啊？我不知道，但是呢， 我以为你问 ，Let's spend the night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吧。来自很久很久以前的 Rolling Stone 的一首歌曲， 翻唱的、 啊、是翻唱了一个女生，用波塞诺瓦的这个风格翻唱了。其实那个时候是一到周末吧，现在也是一到周末，你就会想跟谁好好的啊，愉快一晚啊，喝上一晚，然后 你的周一啊，就藏着你周日过的，应该说藏着你周一，周一藏着你周日喝过的酒。 其实这样不好、 啊，过过的日子。 这样不好，因为你周一或者是你周日每天都是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会给人一个固定的印象，是你这是一个周末酒鬼型，啊，就是这个周末烂醉型。 小酌，我觉得 OK 的哈，小酌，然后呢，大家大显厨艺啊，在一起聚餐，吃点好吃的。平常呢都很忙，没有时间做一些硬菜。 是， 在这个周末时光里呢，大家可以这个每个人献上自己的这个拿手菜，然后小酌一下。其实你知道酒这个东西啊，就是人不急着喝，然后也不拼着喝，就是慢慢的品，然后大家呢有说有笑，时光就在酒的这种一点一点的这种陪伴下呢，其实彼此都是很相应的，都没有那么的急促的。 而且现在呢，顶多就是饭桌上一起说举杯，然后一起催促一下，哎，别养鱼哈，别老在那儿看着那杯子老满，顶多也就到这个份上了，就是说笑话笑话你或者怎么样，不会有人真的是捏着你鼻子说你喝下去你不给面子什么，这个侵犯人权的，这个咱们是绝对干不出来的，对吧？ 尤其你我这种奔五的人了， 你愿意喝，确实你愿意喝你就喝，别人也不拦你，但是你不想喝，不想跟人家那么频率那么快的喝，人家也真的不会就是说一直跟你过不去，就是让你必须喝，这是一个硬道理，酒杯掌握在自己手里。 星辉烂漫800，依旧是加班的夜晚，依然是男左女右的陪伴，谢谢你第一次传接。 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

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多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既然第四时段已经是人烟稀少，那我就带来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吧，比如这首《说散就散》。 好家伙，直奔主题呀、啊！ 这个点儿，你想还不睡的人，也应该有一部分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吧？哎呀，这首歌呢，得到了《绝技江湖26》啊，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过他留言的一位朋友的小纸条。这首歌太好听 了。哎，他足足听了有两分钟，因为他从两分钟前发的这个。这首歌一共四分钟啊，听到两分钟的时候他发来这条信息。 当然他在此之前也很活跃哈，跟今天晚上的红人呢还有其他小伙伴呢也是打成一团啊，聊得非常的热闹。确实啊，在这样的夜里哈，能有朋友在一起取暖，在一起互诉衷肠啊、嗯、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对，在一起取暖，哎呦，你这个景象哈、啊、这个情景 小词儿给的哈， 弄的是非常的到位啊，在这个季节中哈、 啊、对啊， 是应该 你想没有暖气对吗？ 对， 如果说大家在一个地儿，然后希望大家都暖和一点的话，可能有的地方会开空调，有的地方呢就会有个暖风机对吗？ 是，大家都很想在一起，然后尽量挽留长一些时间，再长一些时间啊，起码2个小时吧啊。 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也不可能坐着面当着彼此然后喝冷饮呢，一定会小酌一点啊，酒会暖身嘛，然后要么就喝茶，就是也都是热茶嘛。 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对神经敏感的朋友来说，喝茶晚上对睡眠。 大哥，我说的是白天，白天喝茶，晚上喝酒啊，待了一天。 我还以为你要说大哥，我说的是白茶。 没有， 白茶它也是茶呀。 就是比如周末时光里嘛，周六可能就是这么比较忽略时间，忽略第二天做什么的，很开心的。非常畅快的过了， 嗯， 就这么过的哈。 是 白天喝茶，但是白天喝咖啡，晚上喝酒啊，一溜气儿把自己这一周的所有的疲惫都给解除了。 怪不得人家说，你最好多喝些白开水、凉白开什么的，那才是最养生的，那才是最养人的。 水确实是有这样的功效， 因为你一天到晚有的是你更吸引你的饮品，就是。你等于说你放弃了那个时间段，你就变成喝咖啡了啊，放弃了真正补水时间段，然后呢又要喝什么呢，又想起口渴的时候，你又去喝其他的东西了，不是喝这个橘汁就是喝那个饮料，不是喝这个饮料就是喝那个啤酒，所以就你就很快就会又不渴了嘛，你就失去了那真正补水时间。 饮料其实大家都能知道它是解一时之渴哈，但是 对 过一会儿就会发现还渴，然后你就不停的那个要用其他的水啊液体来给自己补充， 这个就是抵强制性的让自己说、 就是饮料这件事情真的也是可以区别这个年轻还有已经上岁数的一个差别哈。 嗯、 像我们上岁数的人就即便知道那个饮料很好喝，但是也会克制自己 不 想喝了， 不敢喝了， 对，不喝了，就是以前是不想，这可加点冰多好喝呀， 对 不对， 大杯的可乐刺刺擦擦的 这多好喝呀， 咕嘟咕嘟的， 那各种什么打什么都橘子汁汽水多好喝呀， 够清凉啊。 现在 no 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都是玩黑糖的啊，我都是玩各种饮身茶养生茶的， 黑糖加黑枸杞黑一块儿也弄一黑杯子、兑点黑墨水冲了喝了完了， 这个东西确实是慢慢的哈，你就会养成你也不太想喝了，以至于我现在如果出去跟朋友吃饭，哎，如果喝点饮料的话，我是觉得我配合大家嘛，我是喝、嗯、哎，你知道就是我这个年龄段我还见过就即便是大家聚会他也要喝自己的保健品的吗？ 有啊，他在哪，就是前些日子我们这个有一位摇滚圈的大哥是最出名的，就是他那保温杯嘛、 嗯、 从那录音棚 是 拿出来一保温杯， 真的这样，我身边也有同学女生啊，就真的他自己给自己带两三种啊，喝完这个喝那个，喝完那个喝那个，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我还没到这个境界哈，就约束自己自律到就是饮料也不能喝，跟大家在一起酒也不能喝。 嗯， 我是平常从来不喝酒，但是如果同学聚会、朋友聚会， 弄点红酒还 是可以的，大家在一起喝的话，我一定喝。大家喝什么，我喝什么。 只要人喝白酒，你喝吗？ 那我也跟着喝。反正就是、 白酒哎！ 哎呀，反正不会喝，瞎喝嘛。 我的天哪，你也是这种人？ 你干嘛还我的天我的地啊？这种事情我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我就是看错你了，好厉害！ 这个东北女孩大概都有点酒量吧？ 行，好，嗯。 但是我从来不和别人拼酒啊，也不是以这种喝醉灌醉为目的的在一起。 早知道给你吃了这么多年饭，我 从来不喝酒，对不对？ 直接就给你上什么啤酒啊，直接要瓶白的多好啊！ 我说过你们喝什么我是喝什么，你们喝饮料我也喝饮料。 好，我是不是那种人，我也顶多就是小猪。哎 Morgan Hip 这首歌叫做 Whatever。 And you're all that you are. And you're all that you said.You're so exquisitely inbred, oh babe, what more can I say? Oh yeah, yeah. So, hey yeah, I guess it's alright, yeah. Yeah, no, I guess it's alright, whatever. Yeah, no, I guess it's alright, yeah. So, hey yeah, I guess it's alright, and I hate you for letting the fall for you just like a fool. bed, just like how we were just days before. Quando la già arrivi, just get out of my head, 'cause I can't take this torture. 想说，那你说， 也不是很想说多少，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唱的那么随性，就是因为这歌的名字就叫 Whatever， 所以他要唱出这种随性感来。 感觉到了哈，就很像是躺在一个沙发上， 哎，无论怎样 慵懒的， 哎，怎么着怎么着 ，Whatever， 对吧？ 对啊，就是一个很融于环境的哈，融于这个大伙的这个聚会当中的人，一定是别人不太。下次还会叫你吧，就不会反感的人，对吗？ 对，当然女性的朋友是她直接了当的可以说我喝不了白酒，这个是人之常情，所有的男性或者是同桌的女性也不可能就是逼你说，这个姐妹们更不会害你说那不行，我们喝的都是白酒，你不能不喝，这就那你这桌人太 low 了，就是说他在人情世故还有他在那个涵养上也太 low 了，你可以不、你可以不跟他们以后交往了啊，我可以这么直言。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我，这个喝酒特别分人哈。我觉得女人可能在这点上都很相似吧，就是跟特别近络的朋友大概就无所谓了。即便喝多了，也知道他们不会笑话自己，就是和平常不太一样。 对。 但如果说认识时间不是很长的朋友，在一起人家就是喝酒，我顶多会说，哎，我就喝一点点啊。 所以你把这事儿， 我做广播 的。对，你把这个事儿你细说呢，就是这样。你扩大话说呢，咱说的不好听啊。现在你要仔细想想，行，我答应喝，但是喝出事儿了，咱是不是酒桌上先签一个，就变成笑话了，先签一生死令嘛，对不对？ 哎、怎么还能喝出事儿？现在怎么还能喝出事儿了呢？ 经常喝出事儿，然后家属就不干了，这是真的。 那你们那波人里面都怎么个喝法啊？ 你喝的时候很高兴，没事儿。或者是回家出事了，或者是回家途中出事了，或者真的也就是在酒桌上就是有心脏的问题的，就是出事了。 哎呀，真的到一定年龄段，我们还是要喝养生酒哈。 就是确实是这样。 不要这个喝太急。就是以我在这些年为数不多的这个喝酒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自己喝的有点上头的时候，都是喝得快的时候， 对 对吧？酒肚子里又没有什么那个东西， 又没有食儿。 对， 你说在，我到了一个地方吧，它还挺人性化，就是吐鲁番，或者 先吃两个羊肉串 儿。不是，先给一大盘 手抓饭。 对，你随便吃酸奶拉条子， 别说了这个点儿， 羊肉串、你先吃饱了，大家都先敬饭，都不敬酒，先来吃，吃饱了好。 先是做好暖身工作， 现在你还要不要点水果，哈密瓜什么西瓜也都有，你爱吃吃啊，酸奶随便喝，好，是不是可以喝，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吧， 比赛， 正式，对，正式开始，一点不跟你开玩笑， 第一轮我们要喝的是 一点不跟你开玩笑，一个那种夜光杯啊，葡萄酒杯很高的啊，高脚葡萄酒杯倒满了白酒，你说用葡萄酒杯倒满白酒，然后把那个高脚杯啪敲碎了，就是说这个杯子无法再在桌子上放了，就是站不住了，这个杯子 吓死了， 你就一直端着，如果你端着这个已经断了高脚杯的这个杯子你不喝，你可以不喝， 人家也这非常人性化。 去新疆旅旅游就得了啊， 一直端着呗，一直端着 有啊， 一直端着呗。人家第二个人可以就是很庆幸上一个人不敢喝，他就一直端着没事儿。但是全桌人就看着你一直端着，你反正有一只手一直端着那杯酒。 哎呀，这个喝酒的乐趣呢，还是应该边吃边聊边喝。 是啊， 别弄得那么正式，那么比赛性质哈，听歌喽。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叫我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 是我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嗯， 徐佳莹。而这一首来自卡朋特的经典的歌声， 对，我们还是让生活俏丽起来。这首歌最能让生活俏丽起来，它能让你的生活多添一份色彩。卡朋特的 Top of the World 送给大家，结束周一晚上的男作女友。 是的，我们谢谢一下今天的红人1653红大灰狼201807，还有许多小伙伴们，谢谢你们让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小树长到了1米69， 谢谢， 晚安。 晚安。